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嗱，啱啱咧，我哋喺32分钟之前咧，就话呢个见到啊，周树峰，中大学生会会长，即系射呢嗰个啊，周树峰咧，即系呢个中大学生会会长。就佢就話咧，包括吳文遠同埋阿長毛啦在內啦嘅社記嘅一干人等啦，喺遮打花園啊，就圍啊，就即係嚇圍佢，然之後咧就話喺暗腳啊，佢係以壓倒嘅人數啦，就包圍佢本人，然之後咧就話咧喺呢個身影嘅遮蔽下，對佢拳打腳踢，咁啊就叫人廣傳啦。咁我哋啱啱咧就打個俾吳文遠嘅。咁啊，佢就話冇件咁嘅事係嘛？ 佢初時話唔回應嘅，屌 小人。唔回應啊？唔回應即係咩意思啫？大佬有冇發生過啫？大佬啊，成件事。 跟住又不予置評啊！屌戇鳩，我話你 咁即係點啊？有啊有，冇啊冇啦，哥。 咁跟住又話唔回應啊！唉，我而家諗住叫阿龍出去打俾阿明，叫阿明回應下大佬點。 嗱，咁啊，因為呢件事咧就蔓延得好緊要啊！即係我見到網上面咧就就廣傳得好犀利咁樣樣。咁我哋就就聯絡緊啦嚇，就阿明啦，阿吳文遠就話即係唔得閒回應住嚇，佢唔知話可能做緊啲嘢啦。咁我哋揾啲我 唔係佢話食緊嘢 係嘛？ 咁我話五分鐘之後揾佢，咁佢就話唔回應，不予置評咁樣 係嘛？ 喂，呢啲係似乎係好似政府咁承認咗，即係自己有過失先有咁嘅回應嘅啫喎，屌真係戇鳩嘅啫。 我都唔知啊，即係有啊有，冇啊冇啦，咁啊即係我哋等緊佢回應啦。 咁你話告佢誹謗咯 嚇， 係咪？同時喺身影嘅遮蔽下對本人不斷拳打腳踢，如果你有即係做過呢樣嘢，我又唔信長毛大隊嘅遊行會係對即係同路人係咁做嘅。如果你話建制派被即係挑引佢，自然係會即係反擊啦。有時長毛都會一時氣憤，即係好似嗰個阿嬸咁，即係一巴掃落去啊，係咪？咁但係你對住 supposedly 自己人，阿明又揾唔到啊，屌大佬啊！不過今日都好難揾㗎啦，大佬啲啊。 今日好難揾，因為其實佢成件事，即係你成個遊行都仲未真係完嘅，其實。 未啊，仲禮賓府仲有人喺度㗎嘛，因為。 咁就嗱，其實今日咧，你叫做係七一咧，其實都發生咗好多事嘅。咁第一就係話阿林榮基咧，佢突然啊，即係叫今日咧，就話即係感覺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咁所以咧就突然間就話取消，即係唔嚟啦咁樣樣。 佢俾人跟得好緊要嘛！今朝我收到何俊嘅電話嘅， 係嘛？ 咁因為佢揾唔到民陣嗰邊嘅人，就即係透過我通知一聲，就話林榮基係唔會即係 缺席 出席呢個七一遊行噶啦。 係。 咁啊，俾人跟得好緊要，即係證明有人控佢。因為事前我都知道咧，就係當民陣宣布帶隊嘅係林榮基咧，其實老共嘅《環球時報》已經發表咗聲明啊嘛。 係，仲有 話你香港人嘅七一遊行咧，係已經係對準政權啊嘛，攞我哋司法制度唔同嘅嘢嚟去插佢一刀啊嘛。其實簡單嘅講法就係咁啦，係咪？ 同埋黃光亞都喐佢啊嘛。黃光亞呢排好紅啊，係咪？即係一邊喂，即係左右開弓，喂一邊咧就死亡之吻啊，就話呢個 泛民 咧係建制派，係咪都係建制一部分？一方面咧就即係一手硬一手軟啊，真係嚇一手軟一手硬嘅咧就對呢、這個林榮基啊嘛，係嘛？咁嗱，即係奇怪啦，大佬，你差佬真係廢嘅，其實成件事即係你發覺係，因為嗱呢幾日咧，你近呢兩日咧。阿林榮基真係即係親身上去差館，即係其實係喂同佢哋講啊，喂究竟係發生咩事啊？喂有冇人跟咧呢樣嘢咧？相信差佬一定知嘅，即係如果佢覺得即係呢個人身安全係受威脅嘅話， 唔係。所以如果我係林榮基咧，即係大家都要咁諗啦，即係佢都好難再留喺香港。即係佢雖然最初就話唔攞政治庇護啦，但係我估而家去到而家嘅階段咧。 即係無論係自己驚弓之鳥又好，或者自己心理作祟好，而或者係真係有實際嘅老共對佢威脅都好咧，佢、真係不能夠久留。 其實甚至成個香港人嘅人身安全都冇保障添。 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就係而家已經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老土嘅嗰句就係冇咗免於恐懼嘅字。係 係 係啊！ 林明基點可以仲留喺度啫？你諗下，一宣布咗七一遊行之後，佢已經受到壓力啦。 嗯 我聽到嘅，我親耳聽到嘅，佢親自打俾佢咪喂，我講 佢親底筆打俾你啊佢， 唔係，即係佢話啊搞到咁大嘅原來，因為點解蘋果做咗頭版啊嘛，林榮基行隊頭啊嘛，跟住搭埋劉山青同埋程翔啊嘛， 真係對準政權呢三條友真係， 三條友都係去搞老共嘅人嚟噶嘛， 一個坐十， 全部都係即係最多個係十碌，程翔又兩三年。林榮基已經算好噶啦，八個月，三個都係出事噶。劉山青就係因為當年呢一個嘅民主牆事件啊嘛， 探啊黃希哲啊嘛， 個老婆、 嗯、 出事噶嘛，同埋佢帶錢上去嘛，又係、 嗯， 所以嗰陣時司徒華咪就係攞佢呢個例子咯，嚟教訓我哋咯，話你唔好亂搞佢啊嘛、 嗯， 你越搞佢越大鑊噶。帮到忙噶，你唔单止帮唔到佢哋，你仲连累埋佢哋。其实佢其中个论点系呢样嘢，所以我都要帮佢补充一下。香港人系做唔到任何嘢嘅。OK， 道义上升门槛冇问题，但系你如果直接介入佢嗰场运动里边，你系会帮到忙。呢个系佢点解话唔好，即系中港区隔嘅主要论点嚟噶。 哦， 佢教我噶。喂，程翔，你又系因为《海峡时报》嗰阵时候好似话爆咗佢。即係內部嗰啲嘢出嚟， 人民幣嗰啲匯率問題啊，好似話 more or less 啊，都係涉及到內地嗰啲嘅權鬥嘅問題。 係，同埋佢就以前係同呢個係咪做呢個胡錦濤秘書啊？係嘛？ 唔係，冇名， 即係個接，唔係即係總之係牽涉到權鬥啦嚇。咁、就嗱，咁你成件事真係大鑊喎，真係嚇、啊！你嗰陣時，你而家你林榮基。佢嗰陣時即係叫接受訪問，即係自己出去爆大鑊，就講到明就我喂我成個鐵漢咁樣講到明係佢係好決心嘅， 好決心。 我哋訪問佢一日，喂佢甚至乎佢係講得好坦然嘅，即係喂冇咗條女咪溝個件咯，跟住你我覺得你講 佢重複咗兩次啊， 係啊。 做完訪問喺樓下食煙都係咁講。 唔係佢訪問嗰陣時係戴個頭盔嘅，佢即係佢講完之後咧就我講笑啫。咁但係食煙嗰陣時咧，佢就冇話講笑。 不過話我預咗見到佢㗎啦，佢唔好意思，你唔好講漏啦，大佬。 咁但係即係呢唔係其實又唔係即係呢件事係笑唔出嘅。坦白講就係你事態係發展到咁樣係。 即係話佢。再話嚟七一喺隊頭嘅話，已經即刻不斷有人跟佢，其實就係恐嚇佢嘛。 嗯， 有冇搞錯啊？即係其實講真，我覺得佢可以反將呢個差佬一軍嘅。喂，大佬，喂，你而家你係咪有責任保護我先？如果你有責任保護我嘅話，我要你保護我，即係喺呢個七一個隊頭添。你全程跟住我， 免於恐懼的自由。 你真係我覺得。是有这个人身安全是受威胁的话喂你更加应该保护我啦喂而差佬更加应该去主动做这件事啦因为他现在这样讲法就等于是全面不信任差佬㗎嘛。 咪有两但问题这个有两个 point 就是差佬大条道理不做嘢嘛。第一就是话喂你而家这个香港官场有好严重一个识做嘅文化。你諗下喂谭耀宗角色欲嗰一下喂其实是医生主动建议俾佢㗎喎。咁喂，同樣道理，喂差佬如果要識做嘅話，喂最上面嘅人話，其實佢都係一個普通市民啫，我做乜要特別咁樣保護佢？第一樣嘢，因為冇證據啊嘛、嗯，表面上， 唔係佢 offer 過嘅，即係唔係佢自己都講過嘅，就係話佢係提供保護嘅，但係阿林榮基就講啦，如果又影響到我自己正常生活嘅話咧，就唔好搞啦。 咁放心啦，肯定會。咁、啊、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你諗下近排大陸又話同香港建立咗一個互相通報嘅機制啊嘛，將大陸裏邊話住喺香港。而大陸需要拘捕嘅犯人就將個名單就會交咗俾香港嘛，叫香港特別留意佢，叫香港警方特別留意佢嘛。亦即係話其實香港警方收到呢一張 list 裏面有林榮基個名嘅時候，佢自動會識做啦。如果林榮基佢向香港警察投訴，喂我被人跟得好犀利，我懷疑佢係大陸嘅時候，喂 懷疑係大陸極官方喐佢嘅時候，咁佢可以點樣做呢？香港嘅差人係可以根據通報機制唔理佢㗎喎，其實。 咪所以呢，即係如果我係阿基哥嘅話呢，我真係會重新再諗。 嗯。 喂，你而家點樣生存喺香港？ 嗯。 即係當然佢可以幫我哋頂咗好多戰啦，即係轉移好多即係對我哋嘅攻擊啦，因為唔搞你搞我㗎啦，係咪？即係佢可以幫我頂一板。但係即係你話連去差遊行，即使當係一個兼職都好啦，講得難聽啲就係叫做。或者你當係一個香港人喺現階段嗰個嘅政治嘅訴求同心理嘅狀態都好，喂，原來係做唔到嘅，係做唔到嘅，真係。喂，有咩咁大件事啫？喂，佢都出咗嚟講好多次嘢啦，連花生台我哋都接受訪問啦，係咪？我哋已經係咁多個媒體裏面揾啲位攝係最 critical 嘅嘢俾佢回應一下噶啦。喂，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林榮基竟然嚟七一遊行。都面對一個咁大嘅威脅，最後係即係推兜唔到。 嗯， 對一個即係幾十歲嘅人嚟講，喂，一落千金，明嘅話嚟嘅，鑑於咁嘅壓力嚟唔到，喂，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嚴重嘅問題。我覺得今日七一遊行咧，即係除咗講熱狗嗰啲咁嘅嘢之外咧，呢樣嘢其實都要令我哋警醒。 嗯， 就話當你同中共對權對抗嘅時候。原來你係面對咁大壓力咧，最後你係會back down。所以我更加去印證咗我的觀點，就係你唔可以亂嚟咯。即係你去抗爭嘅時候係有情有理有節嗰樣嘢，就係最重要咯。即係好似頭先你舉呢一個嘅周樹峰講嗰啲嘢咁。 好啦，喂，周樹峰咧就阿吳文遠咧，佢就有個即時嘅回應嘅。咁啊佢就我哋見到米報啊呢、這個唔知新興嘅網媒啦，咁佢就報咗呢段嘢，我哋聽聽先好冇？ Well-known Vietnam, the inaugural group of fanatic localists, they have tried to stir instability and violence. They would like us to occupy the street. They would like us to step up our fight.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they did not do nothing. 米布最新的 post 应该是 啱啱 send 俾你噶。 唔係真係喎，啱喎，係吳文遠用英文去解釋事件經過喎。 咁 OK， 咁啊， 繼續啊。 Now these fanatic localists are probably the same type of people who supported the UKIP and the Donald Trump campaign. Now these fanatic right wing localists are destroying Hong Kong's fight for democracy. 屌佢都冇解釋先。 So we are here.To ask them to fight their own fight. Do not ask us to fight their fight. 嗱，各位， 唔係頭先嗰段説話咧，係佢政治演説嚟嘅。咁但係咧，米報嘅文字報導咧就話咧。啊！就當遊行集會完結嘅時候咧，中大學生會會長周樹峰同埋數名本土派人士突然到場，係搶麥，同埋吳文遠，同埋長毛理論，跟住咧就話突然間就喺度話啦，你做乜嘢踢人？然之後咧就有人衝出人群就逃走啦，咁樣樣件事情咧就佢又咁樣解釋啦，係咪？咁係咪真係有人踢佢咧？咁呢個就唔知啦。 唔係咁，你咪簡單直接講咯。係 係咯，即係冇咪冇咯。 頭先我打電話俾佢，係我都唔知佢點樣做社民連主席嘅。屌你老味，你真係點話俾我聽冇咯？咪直接回應咯。你擺個米報度有撚人聽你講咩？屌你真係，我一俾佢激到啊！第一就話 no comment， 即係話咩不予置評咁。 冇 你有踢人有踢人啦，冇踢人冇踢人啦，我係踢柒你本土派。我哋睬你都傻咁樣，咁又得 嗱，有啲指罵 嘅，冇嘅話就話我哋從來都係以和平非暴力作為我哋嗰個底線嘅，咁咪得咯。一黨主席，屌你咪真係大撚鑊，真係，唉，真係 公關災難。 但另一段片咧，就我哋見到係即係廣大嘅 Campus TV 啦，就話佢哋係有啲爭拗嘅，就兩者就互相對罵，即係啲本土派啦，同埋周。 所以咧，呢、這個咧、你都係預計到㗎啦，即係喺而家嗰個過程裏面，就同我頭先嗰個描述嘅時間一模一樣。 就係挑引你嘛， 同埋要自己人。 係啊，要挑引你嘛。 自己人挑引你咧。 係一般嘅群眾嘅 講法。咁啊 ，controversy 啲嘅。 係啊，好 controversial 噶，喺成個過程裏邊。喂，從來係唔會喺自己陣營嘅人裏邊係引起呢啲咁嘅肢體同群眾嘅衝突。 咁先有新聞做啊嘛。 喂，你同李思嫣好自然啦、啊，因為根本班嗰只不斷喺度抱翁，你都興啦，大哥。自己話 claim to be 同一個陣營嘅人去咁搞咧，係好大件事。大哥。 唔係，所以要督爆佢哋嘅，講真真係。 唔係，所以我咪話，屌咩咩不予回應啫。 有 不予置評嘅黐線， 直接話冇咁多。唔係我即係 personally 我就唔信嘅。但係其實嗱，見佢呢段片咧，就似乎就有啲肢體衝突啦。 你更加要講出你自己嘅黨， 係 因為你係孭住成個黨，孭住成個陣線噶嘛。雖然你係代表唔撚到噶啦，你問我就屌真係好撚大鑊噶。你點可以代表到我哋抗爭嘅路線？我哋搞咗幾十年，即係唔係話似佬賣佬？但係你一定要回應㗎，哥。同埋你唔可以回應英文㗎，屌你啲英文唔係話太好，大哥，我唔知係咪因為嗰度有外國傳媒啦，或者想表演下自己啲英文咯，大哥，戇居，你梗係講中文先啦，點都要。唉，我真係，所以頭先我電話我真係聽緊完真係勞氣嘅，大佬見到佢咁樣真係。 佢頭先嘅英文其實最主要都喺度話嗰啲唔係本土派，即係 fight is not a fight 係嘛，咁所有嘢， 即係話淨係要求 我 哋跟佢。 我見佢鬧嗰啲嘢好小學雞嘅，即係譬如就係話。呢、這個咩又話社記就話佢哋咩？你翻中聯辦啦、啊、你，唔係你淨係識得口頭勇武咁樣樣。跟住周樹峰咧就話想走，咁啊即係高舉雙手。啊，呢個係 Campus TV 寫噶、，Campus TV 即係廣大嘅校園電視啦。啊，咁啊即係據我睇有啲親本土派噶啦、啊、本身就 都唔使諗啦， 要自己 discount 啦、啊啊！成件事就似乎係咁啦，咁但係之後發展成點就睇下點樣樣啦，咁樣樣。但係喂，你明知嗰度你係唔妥佢嘅，即係你自己係唔 buy 中聯，你係唔 buy 呢個叫做係呢個禮賓府去抗爭嘅。喂，你係對準呢個中聯辦㗎嘛？係咪？你做咩走過嚟反示威啫？你做咩鬧走過嚟鬧嚇？即係喺度正在抗爭，對住政權抗爭嘅人啫。喂，即係呢、這個喂嗱，當然你去咁樣樣去埋。即係叫做係喺度抗爭嘅人，喂，一定係會容易係造成衝突嘅喎，係嘛？你係咪想衝突先？ 梗係想啦，所以你今次咪睇到佢哋成個套路出嚟，想做啲乜嘢咯？ 咪周樹峰。 喂，如果你想好似阿白偉聰咁講，叫我哋去中聯辦嘅，咁你事前應該同我哋有商討嘅噃， 冇啊嘛。 同埋你唔應該搞到個關係咁惡劣㗎喎、喂，如果你真係對準政權嘅話，梗係團結一切可團結嘅力量啦，係咪？即使你唔妥嘅支聯會，唔妥嘅泛民，你應該 call 埋佢。咁但係老實講，而家咁嘅關係點 call 啊 ？call 條毛啊！ 佢唔係真心想合作啊嘛。 佢係利用呢一樣嘢係製造啲不愉快事件，然後俾警方個口。 唔係即係咁講，佢係利用一個叫做係好激進。嘅一個 包裝形象， 然之後就搶個光環，咁然之後咧就套落你度，你係咪唔敢做啊？你唔敢做就話你係懦夫，你敢做，咁然之後咧佢就閃咗佢，然之後成個責任咧就嚟你哋頂，變咗你就係佢哋所講嘅，或者係叫建制派想扣你嘅一個叫港獨帽子，就係咁啊嘛，嗱。好似好簡單，即係我哋之前同呢個鐘樹根喂黐根去食呢個宵夜，喂呢個東方佢點樣報我哋啫？就話同嗰啲港獨分子一齊食宵夜，我幾時變咗港獨分子啫？ 唔係，所以我成日都有時勸阿昌啦，唔好玩交啦，香港民進黨嗰下，你再咁玩交咧，其實對成個即係。陣營咧不利嘅，不過當然啦，佢而家係當香港民進黨其實係匪類監察院嘅其中一個即係、 那個、分支啊， 唔係分支，一個 project， 即係 action speed out 咧 diverse 嗰樣嘢，即係具體去玩嗰樣嘢嚟嘅。但係有時你係會咁好容易俾人扣咗，咪確實即係你問我哋嘅，即係點樣爭取去獨立，我真係俾唔到個路線圖同時間表你嘅喎。就算我信都好，何況麻麻地信。亦都唔覺得可以實踐得到嘅，就無咎諱諱啦。如果你真係要搞香港民進黨嘅，你就一定要同台灣民進黨係攞到佢 endorsement。咁你翻到嚟香港搞咧，都會仲好少少。但係老共一定會揼得你，好緊要噶啦。因為點解你等於佢有分部啊嘛，即係話有佢嘅支援啊嘛。 咁跟住你要代表佢參選嘛，同埋要大舉出擊嘛。 啊，你講緊呢個發展咧，我見到阿張嘅香港民進黨好多時都俾台灣啲綠營傳媒係咁報導嘅喎。 咁犀利 係有㗎，咁 講 就 係話叫做係歡迎嚇。叫做香港咧，就你而家個個都話講香港前途嘛，咁佢講一樣嘢就好多人冇講嘅，就係話咧叫做香港係回歸，都係回歸，但係回歸呢個叫中華民國嘅懷抱咁樣樣，咁當然好多台灣人好歡迎啦，係咪？咁嗱，時間剩翻唔係好多啦，咁啊即係馬敬東啊，即係佢自己寫一啲七一遊行見聞咯，我都想讀一讀啊，係咪幾得意啊？其實鬱文有啲失望姿態喎。啊！籌款係有嘅，咁但係肯定係少過預期。有個熱血公民嘅籌款箱咧，只有一張一把。咁啊，部分熱血公民咧，明明係籌款，根本又冇賣物嘅，其實係。咁啊，陳雲就戴鴨舌帽，有啲拘緊啊，睇佢樣咧，喂，真係有啲似精神病喎，希望睇下醫生。咁啊，至於喂，佢亦都提咗我哋啦，即係捐咗錢俾社民連啊、人力啊、同埋花生糖啊、台啊、同埋大愛聯盟啊呢啲。喂，原來佢捐錢過嚟我哋花生台，我從來唔知阿馬敬東咩樣嘅大佬。即係今日有好多人即係都會走過嚟同佢握手啊，即係話聽你節目啊咁樣。我唔知邊一個係馬定敬東喎、啊，真係。 喂，有機會上嚟飲下茶， 可能真係有其中一個馬敬東，但係咩樣我真係唔知喎、啊，大佬。即係嗱，佢又冇表露身份啦、啊，係嘛？咁啊，佢話專挑啲大媽阿伯嘅錢箱嚟捐。我諗佢哋啲錢箱都唔會有啲青春美女咁多錢㗎啦。喂，咁所以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幾即係嚇、啊，都叫做幫助弱勢人。咁啊，法輪功嘅隊伍好吵，有網絡界嘅名人咧，經過人力嘅街站時，就話佢哋吹蕭邦。喂，人力已經唔係吹蕭邦噶啦，已經係啊，但係呢樣嘢好難搣得甩。 同阿老蕭即係劃清 個關係，冇辦法。 唔係咁，所以咧，其實你話見到你今日我哋親身叫接觸啲市民啦。新嘅組織呢唔係咁容易呢係俾佢 recognize 到嘅，尤其係即係七一呢，其實你見到就係今日係中年人多嘅，即係你話過往佢哋有政治印象套板落去，即係你要佢哋即係一時三刻轉啦，佢哋跟個網絡未必跟得咁貼嘅，咁但係 even 佢哋你話啲中年人呢，佢話跟個網絡未必跟得咁貼呢都好，喂佢哋都開始係可以揚起呢個葉寶城，甚至乎都冷冷冷。 所以咧，如果你從阿爺嘅角度去諗咧，嗱，如果我個套路就係咁，呢、這個嘅泛民喺過往嗰十六七年，喺回歸咁耐，甚至回歸前後近廿年，都係雄霸咗喺個選舉嘅政壇裏邊。如果我要搞佢，發覺咧，用建制派同佢正面即係 衝突。 或者係競爭咧，係完全係解決唔到嘅，所以佢要製造一個激進嘅力量咧，去打翻佢轉頭。咁而呢個激進力量咧，有好多時係會俾人拆穿佢嘅真面目嘅，所以咧佢不斷係要揾啲團體去提。由過去嘅社民連，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做咗啲無意俾人做咗棋子㗎啦咁咧，跟住再嚟嘅人民力量，再跟住嘅普羅政治學院、熱血公民、陳雲，但係呢啲人咧係好快被 discredit 嘅，甚至乎阿爺咧會覺得，如果我係佢啊，屌雞蛋不可以放一隻籃嘅，放多幾隻，咁咪所以出到啲咩本土民主前線啊，出咗個即係青年新政啊，出嚟嗰啲掩掩揚揚，因為佢如果你諗下，佢有幾千人喺香港，唔單止係中聯辦啊。喺度做緊嘢嘅時候，你點樣研判香港嘅政治形勢？你就一定會咁諗，就係、是、我唯有用一個最快捷嘅方法，令到咧成個反對派嘅陣營唔單止係四分五裂，同埋紛爭不斷，係幫呢一個嘅即係建制派暗度陳倉，亦都需要咧係令到佢哋咧係不斷對呢啲咁嘅群眾領袖咧係失望的。咁先有用嘅，所以點解分裂完一次又分裂一次咧？喺激進派嘅陣營裏邊，除咗係我哋嘅性格問題之外，唔會次次都係性格問題㗎。唔會淨係嗰個係黃毓民㗎，先係咁麻煩㗎。去到邊度搞到邊度，去到邊度分裂到邊度㗎。呢個一定係背後有部署嘅嘢嚟㗎啦。所以我喺記唔記得由呢個無名火嗰篇文警醒我一樣嘢。由而家到九月嘅時候，真係好戲連場，大巴食花生嘅啫，大巴一睇， 但 唔係喎。 因為點解咧？尤其是 最驚係我哋 俾人俾人食花生， 我哋一定會啦，我哋一定係首當其衝啦。其實老實講，你問我，即係我都唔怕講，而家過咗幾個月，炮打司令部一役，就已經令我覺得好驚訝嘅。 嗯， 發生咩事究竟？我又唔覺得嗰啲咁樣嘅冇汽水啊，個冷氣唔凍啊，甚至乎你同阿索羅 B 喺度癲下癲下嗰啲根本係唔重要。 呢排咧，我哋有好多呢啲嘢喎。咁你譬如你決戰中環，你又覺得係咩回事呢？ 唔係，我唔敢講，因為嗰啲嘢全部係冇證據嘅、我完全係一啲即係推論嚟嘅啫。你諗下，我哋係最容易俾人喐。你諗下，老蕭唔喺度之後，花生台係第一個面對呢一班本土派，咪其實背後就係面對佢最強大嘅力量啊嘛。呢個係強大嘅力量、強力部門嘅部署嚟噶嘛。你打散佢嘅部署，佢唔撚喐你啊。咁你老蕭又唔喺度咯，咪得翻我哋喺度頂咯。系咩？你估我真系好捻左交啊？ 唔系老萧系冇真正离开过嘅。如果你 咁啊系， 即系你心水。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即系佢已经唔系成为一个主力去即系同佢抗衡嘅一个嘅网上嘅媒体嘛。 嗯，主流泛民又冇足够嘅资源走去应付呢一班有公喺内部公破部。 喂，我系强力部门嘅话。我唔使同阿龙讲咁多嘢嘅，嗱，我知道你嘅节目受欢迎，咁、你喺花生台做节目嘅咩？ 哎，咁开始惊噶啦， 因为你有免于恐，冇咗免于恐惧嘅自由咧，你自己系会自我审查噶。我由嗰啲节目调动开始，我已经觉得好奇怪，明明系 run 得好地地，有啲又要执嗰个时间，嗰个执嗰个时间，跟住点样就咧，都系搞唔捻掂嘅，系咪？跟住就即系发生。即係炮打司令部事件啊，等等嗰啲嘢，我就知道呢個其實係瞄準緊九月，因為我哋從來都係面對緊強力部門嘅部署，我哋從來都係同佢打散佢，所以本來我諗住今日咧，即係七一咧，本來花生台都係我都係翻去做華民主算，我點解特登試下呢個水温就係要做花生台嘅街頭嘅即係宣傳啊，同埋籌款就係咧，因為你。要我唔做呢樣嘢，我更加要做俾你睇。 嗯， 因為我哋一定要做一個好嘅榜樣，就係咧， 仲要當面屌鳩佢。咁呢個多謝周生啦。 除咗當面屌鳩佢，就係我係唔撚妥你背後嘅強力部門。你唔好以為呢啲屎橋我哋拆唔穿。你唔好以為而家呢個香港，即係你玩曬，大哥。 嗯， 我驚你有牙，大佬。嗰啲人係你嘅人嚟㗎，阿哥。你成日就喺度讲话，屌咩啲咩本土激进分离，是你哋自己培养出嚟噶。你特登我嚟打散成个反对派阵营噶。 唔系呢个咪即系 ISIS 嘅道理咯，即系你 CIA 香港好多人好捻幼稚，就觉得呢啲系阴谋论，幼捻自到系冇捻知识，根本就系、是、喂共产党系靠咩起家噶？渗沙子挖长脚嘛，大哥 掟石头。 佢點會唔喺香港要管治好香港嘅時候，套用同一個方法咧？從歷史嘅角度，同佢政治鬥爭嘅角度去諗，呢啲成班葉普成家青年新政卡本土民主前線，都係佢唔同線，唔係未必係中央落咗呢個 order， 唔同線嘅一啲棋子，作為佢嘅棋子去扮演佢自己嘅角色。 唉， 你諗下鐘樹根嗰晚飲大咗講乜嘢？佢话佢圣诞节前啊，已经听到年初会发生事啊嘛。我唔知佢系事后孔明定喺度吹啊。但系点解不约而同咁多人讲嘅咧？ 唔系佢亦都话，其实七一咧都可能会发生事嘅。 可条毛 发生咗，结果咪 唔系而家发唔系其实未完嘅成件事，未散嘅。而家我哋即系完咗之后咧，我哋过去睇咧，都仲可能会有啲事发生嘅，因为其实而家叫民主自由行啊嘛，叫做系。 哦。 咁啊， 但系我觉得咧，反对派阵营里边咧，更加喺而家呢个阶段系需要沉着应战咯。 系。 嗯。 你唔可以操之过急咯。虽然你话九月选举，大家都系博出位 啊。阿哥，喂，你沉着应战，佢又话你和李飞啊，即系同埋呢个。 由得佢讲咯。 呢个咩？呢个循规蹈矩啊，守成规、啊。 屌你嚟勇武一次俾我睇啊！ 勇武唔到啊！喂，而家佢话。喂，比我想象中，喂更加嚴峻喎、咁樣樣。喂，從來嚇、啊，即係叫公權力，就係、是、比你想象中都更加暴力㗎啦。 用一個好簡單嘅踢波嘅道理，當你面對一個強大嘅對手嘅時候，即係例如我係呢個屈福特對呢個紅霸球壇嘅即係巴塞隆拿嘅時候，我會點踢？ 嗯，點？ 你嘅戰術係點？ 你梗係守啦，仆街！你守撚到唔俾人入波波先算啦，你走去攻， 唔好似港隊咁咯， 你咪輸到仆街！ 好似港隊 屌你，所以我今日好多人同我講，同翻你出翻，屌呢啲真係港豬啊，大佬！你又信撚埋佢，我仲同你喺度癲啊！喂，我幫你做領隊啊，我做其中一個球員啊，大佬！明明嗰隊嗰球嗰場波應該要守嘅，你個個走去攻，咪輸撚到仆街！屌我真係收以為誤啦，大哥係嘛？ 個個都睇到個機會啊嘛，咁你睇下。 而家強力部門，而家共產黨，其實根本就不斷係揾位入緊香港人嘛。你仲陪佢喺度癲？ 嗯， 你基本上，所以司徒老九係冇錯嘅，當年佢守嗰幾條線咧係滴水不漏嘅。 嗯。 好似咧，即係炒潤滑油咁咧，你捽極佢都搞唔掂。因為你話佢勾結外勢力 ，Tube 你有咩證明我收咗外國錢啊？我幾時同美國佬好 friend 啊？除咗 Martin 呢之外， 唔係咁佢咪話你行， 佢英文都唔識講， 咁佢咪話你行禮如儀咯？一定有㗎，佢一定係委入㗎，佢要入你。 即係諗盡任何方法去抹黑你嘅。 喂，嗰陣時候佢屌鳩我哋㗎，我嗰陣時候僆仔學聯嘅時候，或者四五行動，各位大佬，你唔好次次。喺個六四嘅燭光晚會裏面，即係大隊走去衝擊啦。第一，你第二朝嘅報紙就全部轉移曬你嘅視線；第二就係你令到好多群眾咧係唔敢再即係加入你個抗爭嘅陣營裏面，因為唔係個個咁撚勇噶嘛，仆街。咁你咪即係越玩越縮。 嗯，事實上係啊。 細路仔玩啫啫，咁後屘佢醒啦。嗱，你有你搞，我完咗你先搞。你唔好喺度溝我啲群眾啦，喺我個群眾運動裏面搞，唔係呢個佢係有道理。 唔係你估係 gentleman 咩？ 咁所以呢個就係大台啦。所以佢哋唔係冇洞悉噶，冇洞悉到我哋嗰、那個即係過去司徒老九嘅策略噶。有大台行禮如儀，其實係有道理噶。你面對呢、這個即係龐大嘅對手巴塞隆拿嘅時候，你打手勢波係有道理噶，因為你真係滴水不漏啊嘛，冇嘢俾佢入你啊嘛。你和平非暴力抗爭唔得，你唔係有表達意見嘅自由嘅咩？係、咪香港人嘅訴求，我哋係要你要聆聽噶嘛？喂，你點可以話佢勾結外勢力同外勢力有乜關係啊？我企圖分裂祖國有冇啊？我冇諗住推翻中共政權、啊，我要求建設民主中國啫、啊，咁有冇撚嘢問題啊？ 嗯， 喂，佢所以你事後諗翻，我真係幾廿歲人，我先醒起就係咧，喂，佢呢啲策略唔係錯得曬嘅。 嗯。 但而家就成為佢哋嘅班友仔攻擊嘅一個藉口， 係行禮如儀咯，咪就話 咁唔行禮如儀，你可以做到乜嘢啊？你連行禮如儀都冇啊，大哥！你話去中聯辦去咗邊度啊？去咗火星， 佢咁多年冇突破。 好， 今晚節目差唔多啦，話 喂咁啊，嗱有一樣嘢啦，就嗱，我喺度考慮緊啫，其實我睇下你決定嘅啫，其實 係點啊？喂， 咁啊，聽日爐炒花生咧，因為其實我哋而家人丁單薄啊，咁 休息個禮拜咯， 休息個禮拜啦，因為我哋七日就好攰啦。咁啊，金英咧又話要休息啦，又成啦。 佢有咩做過啫？今日都唔見到。 唔係，我就見到 有啊，同卓家合照 係咩？哦， 係啊， 嗱，你講嘅啫嚇，啊你啊 group 嗰度個個都知㗎啦， 係嘛？ 係啦，咁所以我唔係第一個 啊。咁啊，咁聽下周日嘅節目咯，嚇，咁都有我其他節目嘅，聽下窮遊也風流咯，係嘛？咁啊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嚇， 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 拜。哎呀，好撚樣啫！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黃金文，黃金文，大家好。 全面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嚟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交雨，屌你！ 哇！你講咩啊？你個吳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 花生當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P 一百萬，好特別。我係蕭若遠， 我係鄭經翰。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